只想把我牢牢套住，嘿，

干呢。

是无法将它放下。 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Я Пекин ко бахот касанд карти. Ман Бейджинг ра дуст дарам. 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九六九智说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国槐是北京市树之一，市内种植之广，罕有其匹。城区内年龄最大的已达千岁，栽种于唐朝，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内。乾隆皇帝曾御笔题写“古柯亭”三字儿。而京郊的槐树更有汉朝种植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北京市区内已有50多万株国槐。令人好奇的是，老北京为何偏爱此树呢？其实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喜爱国槐，据记载，唐代的长安、东晋的南京、北魏的洛阳都以国槐为道边树。这其中有一份人文情节。首先，古人认为槐有君子之风，正直坚硬，荫盖广阔。第二，槐树是美好政治的象征。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，三公朝见天子和处理民间投诉时，均站在树下，故人民广植国槐，以表达对他们夙夜在宫的敬意。当然了，国槐普及开来，关键在于它的物种优势。国槐易活，耐酸碱，生长要求低，它的枝干非常直，遭遇暴雨狂风时不易倒，适合在城市种植。 国槐与唐人关系密切，唐代宫廷有槐叶饼、槐叶冷淘等，冷淘即今天的凉面，制面时加入槐叶汁推为制美。槐叶苦有毒，但能去火，有消炎的作用，将其改造成食品。可见当时人们对国槐已有深入了解。老北京喜爱国槐与它是移民城市有关。 明成祖迁都移民于山陕，洪洞县是大中转站，故有问我故乡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。古代农村管理松散，民间靠立社交往，即每年两个社日，大家聚在一起饮酒庆祝，社由年长者主持，平时有事儿他们就出面调解，社也没有办公场所，一般是植树立社，故先民对树充满了情感，视为生命的根脉。老北京人指国槐为故乡，故落地生根后自然广植国槐。明清两代，北京国槐数量激增，成了城市名片。但是国槐一生虫，即俗名为吊死鬼的齿货，令人厌恶。而且槐这个字当中有鬼，故讲究人家只在门前植槐，所谓门前种槐进宝招财，院内不种槐。但这也不绝对，所谓院有古槐必是老宅，故宫的御花园中就种了18棵明朝以前的槐树。老北京植树规矩多，所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，中间不种鬼拍手。此外还有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之说，但这是指此五种树木属硬杂木，不延年易变形，不能用来盖房子。有一个反映老北京故事的电视剧叫《五月槐花香》，其实不准确，国槐多是7、8月开花，比如现在这满地白的黄的小花，那便是槐花了。五月开花的是刺槐，即洋槐，原产于美洲，清代才移植到北京的。它不生虫，有刺，花香且灿烂，也被广泛种植。但说它是老北京的名片，未免牵强了些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近期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，北京教育考试院、北京市方志馆和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办的北京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展在北京市方志馆1层展厅开展。本次展览持续展出到9月30号。展览涉及高考报名、命题、考试、评卷、志愿填报、录取6个方面，以图文展板、电子音像、实物与沙盘模型等形式，呈现了北京恢复高考40年来的改革历程。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展览期间主办方将根据市民参观需求或预约情况安排专人进行讲解。前往参观的朋友可在9月30号以前前往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北京市方志馆进行参观。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故事，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再次感谢您收听由经典969与北京市方志馆联合为您诚意出品的969只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 想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，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，你快乐的背后有人失望，你何曾在意，当时我也是这样悲伤。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有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，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一直以为有希望。像风